烟抽到一半，乔家还是没憋住话。 到底什么事儿？ 你耐性怎么这么差？ 郭林还是维持着那股让乔家看不顺眼的死表情，也不知道是真的在想事情，还是纯粹在打发时间。 知道我耐性差还找麻烦？ 乔家翻了白眼，索性靠在天台的围墙边坐下来，咬着烟闭上眼，继续睡他的觉。然后很突兀的，郭林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 我最初做警察的时候，每天都在后悔。 安静的空气中能听到郭林吐烟的声音。乔家很轻地拢了拢眉，但没有睁眼。他知道郭林有话说。 你们全年无休，我们就得跟着天南海北的跑。不说待遇好坏，就光平时遇到的那些难缠又麻烦的报案人，就觉得自己跟傻逼一样。丢猫的，丢狗的，忘带钥匙，抓小三儿。这一身人民保姆喊出来，我们还真是担不起。 但是人就是这样，当你不得不接受生活的时候，一切也就那么回事儿了。等习惯了这份工作没多久，我就被抽调到一个专案组，跟着查一个挺大的案子。具体的案情，说真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就记得当时，我按照布控冲进一间仓库，看着满眼的血。 那个场景肯定很触目惊心，以至于郭林抽烟的速度快了不少。乔家缓缓地睁开眼。 那一地的血，全是小孩子自己弄的。他手里握着刀，一刀一刀往自己身上削。后来法医鉴定他是毒品吸食过量，死于失血过多。这是典型的可卡因精神病，因为毒品导致幻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甚至还记得那个男孩姓什么。后来他父母给他们看的毕业照上，男孩笑得一脸嚣张。他死的时候才16岁。 16岁。 乔家回忆着自己的16岁，最后只能想起自己在学校里跟人打架耍狠，欺负女生的样子。完全搞不懂自己干嘛要在这种时间跑天台上听郭林说这些无聊的话题。但是乔家诡异的就是不想走人。而郭林则是似乎陷入到自己的回忆当中，根本没理会乔家的反应。 我还记得那个孩子的爸妈，后来来局里辨认尸体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的。正好那个时候缉毒队缺人，我现在的组长问我愿不愿意留在缉毒组，我就留下来了。 果然你们警察都是抱着拯救世界的崇高理想啊。这世上每天都有人死，每天都有人犯罪，你们抓得完吗？ 当然抓不完，我也没有想过要拯救世界，只不过做总好过不做。我做警察这么多年，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并不是老子18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而是我错了和我不想死。 郭林突然停下来，乔家不抬头也知道对方一定是在看着自己，因为这话明显是说给他听的。 警察就是个职业，抓贼是为了领工资，只不过我觉得能够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改变一些什么，这没什么不好。 乔家很长时间都没吭声，他慢吞吞地抽着烟，觉得耗了一天，他跟郭林还在最初的话题上打转。立场不同，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对郭林来说，大概他就是在教化一个迷途中年男子回头是岸。可对他乔家而言，郭林要他放弃的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会做的事情。这么多年以来，他乔家靠着这些才活到现在。郭林一句话就要他从海里窜到天上，根本是异想天开。他做不到，也不想这么做。烟抽完，留给乔家和郭林的就只剩下压抑的沉默。都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乔家突然被郭林用大力扯了起来。 刚想发火，就觉得脸侧有什么东西投在眼角。等他转过头，就看到太阳从对面的楼层之中很慢很慢地在往上爬。 做人别老为了过去，为了别人而活着，往前看，无论如何我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的。 谁都不愿意失去，可谁都不得不面对失去。重要的是，你竟然有勇气失去，为什么没有勇气去争取？郭林一把将乔家环在自己的胸口，紧紧勒着对方的脖子，贴近了他的耳边。 就算到了我死的那天，都不会离开你。 你丫的，真是个该死的警察。 咒骂的话说得咬牙切齿，乔家却很清楚，自己这次是完蛋了。乔家当然不是冷血动物，郭林那句到死都不会离开他所带来的冲击，几乎超过了曾经他所面对过的一切。不过很快他就醒悟到，郭林那句到死，大概是指三个月之后的结果。所以，这个人其实是以最坏的打算，在过着现在的每一天。不是想通这一点，乔家可能还沉浸在300年不逢一次的感动中呢。 操！弄了半天，郭玲是打算把我规劝上正道，然后了无牵挂的挥手拜拜吗？ 认识这么久，乔家倒是不知道郭玲骨子里还有着这么济世渡人的高尚情操。视线下意识转向客厅里抽烟抽得一脸淡定的警察，乔家眯起眼睛很冷地笑了一下。 哼，要完之后再甩手走人。他郭林的算盘未免打得太精了，真让郭警官如愿了，我乔家以后还怎么混？ 郭林这两天都是睡在沙发上的，本来乔家住的也不是什么豪宅公寓，他自己怎么将就都可以，只要乔简有地方睡，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躺着的是床还是地板。也所以不大的空间里又多出来一个，郭林只能是比将就的那个还要将就。说实话，这几天睡下来他是腰酸背疼，不过也可能是心态的缘故，虽然憋屈的要死，郭林每天却睡得很踏实。曾经一度他觉得自己有些认床，在陌生的空间就算再困也很难真正睡熟，可这几天基本上只要闭上眼睛就睡死过去了，连身为警务人员所训练出的独特警觉性都不知不觉地下降了不少。否则在3分钟前他就该被乔家盯着自己的视线给惊醒了，但是现在郭林还在睡。乔家嘴里咬着一根没有点着的烟，他觉得不这么咬着点什么，大概咬牙切齿的声音就要被郭林听见了。客厅没有开灯，只有外头的月光照进来，映着郭林的一半侧脸。男人睡觉的姿势还真是大同小异，平时看起来那么凛然的一个人，睡着了也不过就是缩成一团。乔家完全没考虑过，是他乔大爷的沙发实在是小得有点可怜，逼得郭林不得不缩成这样。现在天气还不太冷，所以他只给了郭林一条毛毯。警官同志半张脸都埋在毛毯里头，看起来表情很放松，也不知道是不是又在盘算着谁，眉宇间隐隐有几分得意。乔家这么看着看着，眼神变得很沉，他忍不住隔着空气勾勒了一下郭林五官的轮廓，然后感慨地摇了摇头。之前他没能好好享受郭林的表情还真是有些可惜呀。那时候两个人的情绪都太复杂了，根本无暇去关注太多。以他所见过的警察来说，郭林真的是长得很精神。他还记得彼此第一次打照面的时候，他脑中就一闪而过这种念头。这样的都出来做警察了，如今的世道还真不太好混呢。不过，了解了郭林的身份之后，会觉得那样的一身制服，天生就是属于他的。眼神太凌厉，脑子太清醒，性格太不讨人喜欢。综合起来，这种人不做警察还能干吗？就像他乔家，生来可能就是要做小混混。他们两个只不过是各自服从于自己的宿命， 然后在阴错阳差之间莫名地产生了诡异的交集。时间要是能倒退，他真该离郭林远远的，那样的话至少现在这个时刻的彼此应该还是曾经最坚定的自己。